也会让我们对医生的工作多一份理解，对他们的工作也会多一份支持。今天节目一开始向您介绍的是北京口腔医院季锦所写的文章，题目呢叫做老王大夫二三事。我们来听听老王大夫到底都发生了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。话说老王大夫其实比我还小两岁呢，在我们这里，某老和老某既是敬称也是亲称，和年龄无关。老王应该是个浙江人，如果从他爸妈那里论的话，但是呢他却生长在东北，大学毕业之后去天津卫溜达了几年，在头上扣了一顶蓝边的硕士帽之后，又继续南下奔了上海滩，把红边的博士帽戴上之后却落脚在皇城根，所以说他老人家是个杂家，走南闯北的杂家。在全国两会上，呼吁改善医生待遇的提案议案不少，提交提案议案委员和代表比较了解医生的工作状况，而咱老百姓除了看病真的不是很了解医生的生活和内心诉求。今天呢，我们就给大家呈现一位普通医生老王的日常情景。说是老王，其实最多也就是四十出点头啊，女博士。我能感受到老王大夫东北人的豪爽，他有比常人高八度的声音在耳畔响起，有的时候感觉脑袋里直嗡嗡。哎，老王，我今天病人约多了，能帮我看几个吗？ 看病人呐，没问题。哎，那谁，快帮忙，叫病人。 大夫，您说我是治还是不治啊？哎呦，我已经跟您解释三遍了，我跟您说这是牙周病，得做牙周刮治。做不做啊，这得您自己拿主意，我呢建议您做，好吧，做就约时间，不做呢就不约。来，下一个，叫病人。此时此刻老王正在带教学，来孩子啊，你去洁牙室里看看人家洁牙室是怎么洗牙的，你不能让病人洗个牙张两个小时嘴啊，有些拖泥带水的动作得去掉，是吧。我从老王的爽直里也发现了上海人的气质和专业精神。一位从国外归来的中年男性患者，他的牙龈炎症表现和普通的牙周炎明显不同，肿胀坏死，而且伴有全身发热表现。老王说，你最好啊去化验一下血常规，排除一下全身病。老王第一时间就意识到了病情的严重性，经过详细的问诊之后，他记录下患者的特殊病史，为患者做了血液检查，第一时间诊断为白血病。来，家属带他在门口先休息一下，留一个人我交代一下。现在啊，他的口腔问题不是最主要的了，但是可能疼得比较厉害，千万不能洗牙。我可以开一些局部的药物，口服的药物啊能服哪些你们必须去问血科的医生。你们不是北京的吧？这个检查只是最初步的，需要到综合医院的血科做进一步检查才能够明确诊断。北京最好的治疗血液病的医院是某某医院，他们那里检查结果应该出的比较快。这是我的电话，你们的这个诊断出来之后可以打电话告诉我一声。老季啊，我那个患者的家属给我打电话了，确诊啊是白血病，但是治疗效果不好，患者已经回自己老家了。这回我没有听到他高八度的声音。老王的另一个病例我同样印象深刻，一名十几岁的小姑娘，牙周严重感染，多颗牙松动脱落并并发全身的感染。患者的病史和临床表现促使老王首先想到了免疫系统的问题，但是很少有医院可以做更加专业和精细的白细胞功能检查和诊断。老王自己回家上网查资料，多方打听，终于有了消息。我问了主任啊，他提醒我说可以去问问某某医院，我给某某医院打了电话，他们那里确实可以做白细胞的功能试验。患者在他的帮助之下终于确诊了一例罕见的基因缺陷病，诊断的正确是一种喜悦，但是也伴随着治疗的无奈。哎，咱们也没有什么办法，只能是尽量让孩子控制口内的炎症，把松动的牙拔出一部分再修复了。孩子的妈妈真是不容易啊，这种病诊断出来也是一时间难以接受。